未成年子女的网聊，包括外出打工，这个需要引起家长监护人的警惕。另外呢，这个说是深圳啊有档子事儿啊，今天新华美电讯念叨来着，不是说这个闯红灯吗？闯红灯这玩意儿成顽症了，怎么着都管不了，是吧？可不是管不了吗？头疼啊，警察也头疼，你抓现行，你跟他还不够磨翻的呢。呵，他跟你那嚷嚷，哎，你挡我上班怎么这样啊？他就不说他违法。深圳呢来了一绝的，行人非机动车，这个如果说啊闯红灯等等吧，交通违法行为，哎，这给您呐纳入征信系统，腰坏了。什么坐飞机呀、啊、办驾照啊、买车买房的，会不会受到影响呢？当然也有人就说，哎呀，那真受到影响，这个处罚太重了，是吧？反正看怎么说吧。那个这不也是没辙的辙吗？是吧？这个当然法律的这个或者是规定的严格，这只是一个方面。再有一个呢，还是要靠自觉宣传呢。近日一句话新闻说，北京啊，这个咱们说赶上这个抗战胜利纪念大会，外加大阅兵，9月2号到4号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，260条公交线停运或者是调整。这大伙儿啊得多注意，是吧？另外呢，北京晨报说了，出行限号呢，说市民们首选公租自行车，你看了没有？赶到这个时候发挥作用了。北京青年报说呀，这个近期呢多家医院的这个门诊暂停啊，这个但是他急诊还是有的，这您放心啊，不耽误您看病啊，最好别生病，是吧？那个另外今日人物啊，咱们说一说，说是这个南京市民。哪位啊？好多，反正有那么若干位吧。北京青年报说的，最近呢连续收到逮捕令，逮捕，犯事儿了呗？不是，就是一个通知书啊，逮捕通知书，说你要是这个，反正你要是想销案的话呢，不行，你得掏钱。那个、说这是骗子，肯定啊，这什么乱七八糟？警方说了，逮捕通知书不会下达到个人，您说这是什么事儿呢？还有啊。这个咱们今天时间挺紧的啊，咱们这个微信呢、短信呢，咱就不进行深度的互动了，是吧？不过这个3672呢，提个醒啊，您要是再骂街，我可真就拉黑了啊。赶上今儿呢，这就算了。您要明儿，这可是没商量，是吧？明儿这日子很重要啊。那天要这样的话，那这个是吧？咱必须得好好说的说的，哈哈。4148说怎么还有骂人的呀？还没清干净吗？你可说呢？4903。啊，咱们这个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啊，红薯白薯都不行，都不许他卖，是吧？啊，5926啊，说我可以唱老旦，谢谢您啊。9418，你又开玩笑，哈哈，又开玩笑。涛子，这个啊，这事儿必须得托付一声，就是什么呢？说是这个赶上放假呀，咱们这个活动节目怎么安排？